几乎已经被俄军重重包围。原本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俄军部队已经推进至距离基辅大约20公里。另外，央视报道，俄军坦克已经抵达基辅周边，乌克兰军队炸毁通往基辅的一座桥梁，阻止俄军推进。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高4-5度。预测天晴，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和有薄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67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142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2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424蚊，跌3.8。恒生中国企业81.2毫二，跌0.8。美团170.2，冇起跌。阿里巴巴105.3，升4毫。盈富基金22.92，跌0.4。港交所390蚊，跌4.6。汇控54.75，跌0.4。友邦保险81.5，跌3毫。快手86.65，升0.5。药明生物64.2，升2.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8，英镑10.448，瑞士法郎8.437，澳元5.615，加元6.099，新西兰元5.233，欧元8.7267。每百日元对港元6.7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9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6点，升505点。港金报17,82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69美元，卖出1,9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观塘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的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和保持忍让。最后驾驶的人士要留意啦，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2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4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华贵村华善楼、何文田爱民村惠民楼、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和筲箕湾东骏苑银骏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 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君が瞬きをする音、 目をそらした音さえ。日剧 Doctor White 主题歌曲叫做《名为心的不可解》，找到2020年以奥斯华一首嘅歌曲飙起嘅高中生阿朵演出。 我系阿朵。 日剧一样带啲迷幻同埋神秘嘅风格，睇完剧集，听完歌，系咪可以道出心病还需心药医嘅大道理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朵》，名为心的不可解。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5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啊，系 终于嚟到星期五啦！ 耶耶耶！咁啊，先预告一下，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咧，就系提早放暑假嘅学生啦。我哋呢个题目其实几日前我哋睇咗新闻之后就，哦，不如礼拜五就点歌俾佢哋啦，写啲嘢俾佢哋啦，咁样嘅。 冇错，我深信佢哋都有好多嘢想讲嘅，咁啊可以透过点歌去同我哋做呢一个嘅交流啦。 系啦，若然你真系中小学、幼稚园啦，咁啊你又咁啱听紧呢个节目嘅话，你都可以讲下咧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一阵间我哋会摆个 post 上去，你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你嘅状况啊，啲谂法 啊，分享一下咁咯。作为家长可以讲下咯， 家长都得啊，因为家长咧，我身边好多朋友可能都即系可能已经系一啲幼稚园学生嘅家长，哇，原来佢哋都好多烦恼嘅会。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即管上去留言话俾我哋听啦，一阵间嘅时间啊吓。 冇错冇错。 至于咧。一开头今日咧有一样嘢好想讲嘅，试完我寻晚临瞓之前又睇咗几集啊，呢个近排睇紧嘅《冲锋21》啊。 又你啊，又冲锋廿一啊！ 系啦，咁啊，继续睇紧啦，呢个美式足球啦，讲 系啊，喂，等阵先，我要问你先，你系睇日文版定系嗰阵时嘅配音版嘅先？因为配音版都好经典。 我梗系中意睇日文版啦，听下啲声音，虽然好多都唔识嘅，得一个识咯。 系 其他嗰啲，因为 唔系你嘅年代啊， 系啦，佢哋都有分年代嘅，咁即系嗰一辈嘅声优就唔系而家睇紧近年嗰啲啦，因为都零几年嘅呢套作品都，咁所以我就有啲都唔识嘅，得一个识咯，宫野真守咯，宫野真守就系、是、死亡笔记里边夜神月嗰个声优 啦。哦，OK， 咁佢系饰演边一个啊？ 佢饰演其中一个美式足球员，佢系。佢个角色好得意嘅，佢系 唔系主角嚟嘅， 唔系主角嚟嘅，但系佢都有啲相对嘅气氛，因为佢讲佢系一个偶像嚟嘅，即系佢好靓仔又高大，咁、哦、所以佢本身咧就系签咗啲经理人公司，系一个 有印象， 有印象啦，嗰、那个叫英庭啊， 系佢本身好似系我记得边个，我记得边个，我记得 系啦，咁佢身 因为好多 fans 去捧佢， 系啦，咁啊成日话系 后屘佢铲光咗个头嘛， 我未睇到，唔知道。 sorry， 劇透咗你添， 冇影響嘅，鏟咗個頭啫，係啦。咁但係因為佢都講佢係話啊，被譽為咩王牌嘅球隊裏面，但其實佢自己知哦，自己實力可能未必相符啦。咁但係咁佢又即係又要係兩邊兼顧類似咁，但係咁又講佢有身高，跟住就一米九咁樣，哇！高中生一米九好勁啊。 OK， 係啦，即係個咁嘅角色。咁但係今日想講唔係就係講呢個作品，而係裏邊咧一個情節咧。觸發到我諗起以前自己去即係參加校隊選拔，咁因為類似就係、 是、你係乜嘢啊？ 我選過好多嘅，我先講咗個少少嘅情節，即係個類似就係有一個嘅角色咧，佢其實以前即係讀開書咁啊，諗住叫做唔知係咪高中最後一年啊，定係點啦？就覺得要反叛少少，要唔好淨係讀書啦，做一啲讀書以外嘅嘢。咁啊，意外之中就接觸咗美式足球，咁就去選啦。咁但係作為一個即係十幾年人都冇做過運動嘅學生，咁你突然之間要去。跟操啊，成啊，好难跟得上啦。咁甚至乎佢一路都冇机会去落场比赛嘅。就算经历过一个咩地狱死亡训练啊，死亡行军啊，做咗一个2000公里嘅长征啦，体能大升都好啦。咁之后咧，佢都冇办法入选到嘅。咁我睇到呢个位咧，我系有少少 click 中我嘅，因为睇一啲热血运动嘅漫画，好多时候都会有一个情节就系、是，总之我坚持。我努力，我就一定有机会噶啦。咁样，哪怕咧我系一个平凡人， okay. 只要我努力咧，我勤奋都可以系一个卖点。然之后就做到想做嘅嘢咁啦。咁但系up to 我睇咗而家三十零集，去到呢一个 moment 呢一个角色嘅成长、就是，就算佢以前冇做过运动，而家好努力咁样去锻炼都好啦。喺呢过去几个月不断练，系啦，个人进步咗啦。咁但系你进步咗。是不是代表你 up to 个 standard 呢又未必㗎嘛。 係。 係啦。咁你即係跳出呢个动漫世界啦，你去到呢个现实世界有时候都会讲话啊，即係就算佢嘅能力未到都好，你都应该要欣赏佢嘅付出，係啦，要支持佢咁样。咁你会成日都喺唔同嘅地方会有类似嘅说法出现啦。咁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嘅付出呢就 respect 嘅真心。咁无论你系本身有冇天分啦，你系一个咩嘅 stage 都好啦，大家都要付出噶啦。即系用翻运动为例，喺套动画里边，叻嘅人都有付出，唔叻嘅人都有付出咁啦。咁所以付出咧，有阵时我觉得系 respect， 但系同时佢你要谂翻转头，佢会唔会其实系一个好基本 basic 需要有嘅嘢咧？你玩运动啊，玩音乐啊，或者玩其他你自己嘅，你打机，你想打得叻都，你都要有付出噶嘛。 系，哎呀，你令我谂起，我其实都有过呢啲即系去玩校队，然后要去入队嗰啲状况。 系， 我转头可以分享，你要讲埋你讲埋你 讲埋呢个 point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啦，你尊重对方付出，但系唔代表佢嘅能力付出咗咧就 up to 个 standard 就系、是、哦，我就俾你做校队啦，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噶嘛。你有权付出咗、你能力真系未到，咁你咪继续坐烂板凳咯，系好现实。但系我又喺呢个位就 click 中咗我咯，即系睇嗰一集嘅时候，因为我都以为系啊，佢跟操练完之后佢可以顺理成章，终于可以入校队有机会上场啦。咁但系去到而家睇嘅进度未嘅，我虽然知道应该唔知过多几多集咧，佢嘅出场就会成为咗一个好可能好煽情啊， 系啦，煽情嘅一个情节，应该会 好热血嘅情节啦。 你 feel 到会系嘅，咁但系喺呢一个 moment 嘅时候，佢嗰个故事嘅 setting 系咁，咁我都觉得几 make sense 嘅，因为我以前都有、就系有去过报过好多唔同嘅校队嘅。 哦，你系好多好报好多， 因为我细个 记得你系打篮球啊嘛，系嘛？ 因为细个好中意玩运动，咁小学嘅时候学校唔多运动嘅队可以拣，咁嗰阵时就入咗篮球校队。咁我覺得，因為首先人唔係好多啦，咁其實一個球隊除咗正選之外，你都需要一啲後備。首先大家一齊練習啦，第二就希望即係好似我呢啲庸才叫做 train 下 ，train 到都可以有上場之日，即係有用武之地啦。 咁 其實我嘅小學生涯咧，我上場過一次嘅啫。咁嗰次就係喺對波輸緊嘅最後一分鐘派上去，就掂咗個波一下。呢個就係我小學嘅學界生涯啦。咁 就係俾你去參與下啦，感受下嗰個氣氛啦。係 啦，咁因為真係嘅，即係喺小學嘅過程咪跟操囉，咁跟住叫做跑得下，咁又上到下籃，射波又唔係好準，咁但係球隊裏面真係有其他人比我跑得更加快啦，同埋球技比我更加叻啦，咁所以我係可以入到去跟操，但係上場真係輪都輪唔到我嘅。咁细个只系觉得、搞错啊，咁辛苦又冇我份玩嘅咁，咁但系都叫掂咗一次波啦。然后升到去中学，唔知初中咧，中一二咧，我都有叫做淹过好多唔同嘅队嘅，最主要系足球、篮球、乒乓波都有嘅。 嗰阵时你未高噶嘛？ 未高噶，我中四五升高噶嘛。咁、okay. 所以足球、篮球都有。咁啊，篮球咧最后就。入选咗足球就系完全唔得啦，因为嗰啲好基本嗰啲唔知咩九分钟耐力跑啊、控球嗰啲唔得，净系得射波叻，咁但系完全表现唔到出嚟啦。咁所以篮球就加入咗，咁但系因为 C 哥嗰阵时好需要大量嘅人加入，所以入到去咧都系坐冷板凳，嗰种冷板凳，原来好难读啊呢三个字， 系 冷板凳嘅程度啊，系连后备都冇嘅，即系我连、 即系点咧？ 即系最终我哋攞咗唔知咩九龙区 division 唔知 division 几嘅第一，咁啲同学都会有张唔知有个牌咁啦，我系连个牌都冇嘅、 哦， 我连后备嘅球衣都冇。 系喺呢一个叫做大家庭入边，但系因为你冇份上场咁样。 系啊，后备都冇机会，净系有得练波，但系冇得上场，后备都冇，咁、所以每次去咧，其实系唔会有波衫嘅。咁所以后屘一年之后，我就借啲椅就读书兼 顾玩啦。 系啊，读书兼顾唔到啊，阿妈唔俾啊。咁但系其实我唔系谂住读书啦，咁就 quit 咗队啦。即系我就谂翻起呢啲自己以前都有参与过校队嘅状况，真系好现实嘅能力唔到，你跟操只系一个好 basic 嘅一个阶段咯。 我以前咧虽然即系你都知道我唔系一个体育型嘅人啦，但系我曾几何时咧都有参加过一个运动嘅校队嘅，嗰样嘢咧就系、长跑。 系。 因为咧，即系你都知道，即系小弟参加比较多系可能系嗰啲什么 choir 啊嗰类嘢啦。咁然后咧，点解会无啦啦走咗去参加长跑嘅校队咧？当时都系要去都要系考入队嘅。咁、然后咧，因为嗰阵时有一啲嘅朋友，啲同学仔，其实留我一齐去见我咧，个人唉咁鬼散，你其实应该要做多啲运动啦。咁我系嗰啲好鍾意交朋结友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为咗想同一啲朋友同有一个同一个兴趣话参加同一个校队，咁佢哋话唉不如咁啦，嗱你踢波同篮球都唔得，有一样嘢咧就唔需要咁有技巧嘅。每个人只要有坚持就做到㗎喇，嗰样嘢就係长跑。咁於是乎我觉得好似係喎，即係虽然我喺其他运动项目度搵唔到啲咩成功感啦，咁但係好似长跑係唯一一样我可以靠努力同坚持去做到嘅嘢嚟㗎喎。咁於是乎我就入咗长跑队，嗰陣时都係要考嗰啲什么九分钟耐力跑咁。咁、我话隔硬操啦，操到入咗队。咁然后就遇上咗好大嘅，即系入咗队之后就同你一样遇上咗一个好大嘅一个墙壁喺前面，就系、你会发现我系好难点样跑，原来都好难可以正式参加比赛咁样。咁、但系嗰阵时我觉得唔紧要啦，咁我最初入嚟嘅一个校队，我都唔系志在参加比赛嘅，咁起码 嗰一段時間我嘅體能係好咗啊，我游水又好似游得遠咗、長咗啊咁樣。咁我覺得啊，都有啲得益，同埋嗰陣時都會 set 啲 target 俾自己，可能由四公里去到六公里，去到十公里，點樣慢慢加快嗰個速度呢？咁好似都有啲 target 喺度。咁然後當時個校隊嘅成員都覺得啊，見到你嘅成長都幾開心。咁我又冇嗰種好難過嘅感覺咯，但係就發現有啲嘢其實努力咗係會有收穫嘅咁樣。 哦，好励志啊！ 好励志噶，嗰阵时我记得咧，即系去跑步咧，仲要系喺河边嗰度嚟，因为我间中学喺个河边嘅，咁然后咧就喺个河边一路跑，一路望住嗰阵时好靓啦，个夕阳啦咁样，跟住然后咧嗰啲同学咧话，我哋俾个 target， 咁样我哋只要20分钟内跑到翻去嘅话咧，我就请你饮嘢啦咁。嗰阵时就觉得哇，好热血啊，有个 target， 大家要一齐追望住个夕阳咁样跑，成件事系好日剧噶。 我都有呢啲叫做运动项目嘅热血，但系嗰阵时因为头先讲啦，即系入唔到啲咩队咩队，咁啊就系班队咯。去到 系啦系啦系啦， 佢咁都有呢啲嘅，即系大家一齐去会练波，咁一定系冇规模嗰种啦。但系大家一齐练波，跟住之后，我哋毕业之前呢一年咧，我哋一定要大家组队，无论赢输都好，起码一齐咧要去踢一场比赛咁嗰啲咧。 哦，好热血啊呢啲！ 而家谂翻转头嗰时候有呢啲咯。 嗰陣時嗰啲咩班制籃球賽咯，我覺得啲同學真係好好嘅，因為即係我好明顯真係唔叻打波嗰啲嚟㗎啦。咁但係又好鍾意同啲同學仔一齊玩，同埋即係有時可能lunch佢哋打波，我又會落去湊下蹬下腳咁樣。咁佢哋知我唔打得，但佢哋都好好啊。哎，唔緊要啊，你咁鍾意我哋班制一齊落場啦咁。咁當然最後同你嘅下場一樣，就係我都係臨啦，試過一分鐘先落場啦。但我覺得嗰一下我都好感動，因為我冇諗過自己係有機會可以參與到喺體育項目嘅比賽入面嘅。 而家諗翻，其實都幾難得啊！咁啊，而家有幾可會做運動啊？ 唉，唔係都可以做運動，但係可能要唔可以咁多人一齊做咯。可能你要喺屋企做下 sit up 咯。而家， 所以咧，我今日諗起呢一首歌嘅。虽然原本佢系讲紧咧，即系宠物同主人为主啦，但你幻想一下嗰个对象变成你中意嘅运动，然后又谂下你曾经啊被挑选加入呢啲校队嘅时候，都可能啱使嘅呢份歌。 某夜我浴室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期。若太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创伤，睇小伤彼此重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判断比消散更短。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算。在惦记横跨山巅低谷的福气，价不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 彼此看断，比笑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命说。你在叫着谁用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大典都美，今生太快，只好转世来再演出戏。 听我黎启峰的这首作品叫《三生有幸给挑选》的。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秀茂坪村秀华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就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的。 承受得起那心酸有缘。 先听下节目新闻报道，回来继续骚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01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4宗属于输入，其余系本地感染。另外，寻日有21979宗情报个案。截至寻日，累计有420间院舍有感染个案，涉及超过510个员工同埋超过1500个院友。医管局话，截至今日凌晨，过去24小时再多47人受感染离世，包括27男、20女，年龄介乎9至100岁，包括寻日公布离世的9岁男童。在寻日离世的47个病人中，27个人来自院舍，其中4人曾经接种2针疫苗，1人接种1针，有42人并冇接种疫苗。另外，医管局补充滞后数字，今个月21至23号有12个患者离世，年龄由45至95岁。第五波疫情至今有314个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政府表示，听日凌晨起，上水屠房将暂停提供屠宰牲口，包括猪、牛、羊的服务。政府会采取适当行动，以维持本地肉类供应稳定。当局话，寻日由内地进口本港的鲜活食品供应大致稳定。内地进口本港的冰鲜家禽和冰鲜猪肉整体货量维持在平日全港供应量近70%左右。至于寻日内地供港蔬菜供应量是大约2100公吨，是去年平均每日供应量90%。其中经由渔护署和蔬菜统营署各批发市场推出的大约是700公吨。整体蔬菜批发价维持稳定。俄罗斯军队推进至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围，控制已经关闭的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会派出散兵协助保卫核电厂安全，又强调核电厂范围内的辐射处于正常水平。俄罗斯国防部又透露摧毁了118处乌克兰军事设施。不過，烏克蘭說切爾諾貝爾核電廠輻射水平正在上升，又指責俄羅斯在過去24小時襲擊33個民用設施。日本東京都新增1112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多23個患者死亡。日本政府的疫情對策小組會開會，討論接種第三劑疫苗後放寬限制的方案。現時31個都道府縣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將會在下個月6日屆滿，政府開始採取兼顧防疫和經濟活動的措施，包括探討以疫苗和檢測均可制度作為重啟條件和時間。疫苗和檢測均可制度是通過提供接種證明或者檢測陰性證明，放寬餐飲用餐參加活動的人數限制。政府去年11月決定採取這個制度，但因為 Omicron 疫情蔓延而停止。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同埋有薄雾。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渡轮嘅消息，咁由于船舶机械故障嘅关系咧，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由啱啱嘅下昼5:25起系暂时取消，直至到另行通知为止噶。咁就由于机械故障嘅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咧系暂时取消。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茂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兆辉台。咁而南区嘅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而家比较车多。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油麻地嘅庙街，因为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要一齐团结，同病毒打场硬仗。而呢一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嘅机会。快啲去打疫苗啦，打好呢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呢几日多咗时间喺屋企，我发现我开始想睇书啊！ 分神想睇书系好事嚟噶，因为睇书可以吸收到知识嘅同时，俾到灵感你。就好似王燕啊，一年两首作品啦，都系启发自一本叫《一 Q 八四》嘅书。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晒忧，终于共雪花。We are just 仍承受得当。 派台作品叫做 Little People， 讲到爱情当中其实都总会有卑微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希望找到你自己人生当中生命当中的另外的一半。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那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 自相信天使 近，永远要强身欲望，谁伴谁偷偷的预约室，偷偷的再接吻。Ooh, and I can't breathe, and I won't breathe. 由 Mirror 呢位成员推出自己个人作品啊，有今次轮到佢系 Jeremy 李俊杰，有佢嘅派台作品叫做《伴》。人生喺度寻找紧自己另一半嘅，但系嗰另一半唔一定系爱人，都可以系屋企人嚟嘅。 夜雨下过，剩我跟孤树，叶已静了，呼吸累紧。你在遇能重塑那天一起于树下，浓浓淡淡轻轻重重已褪色，但你像湖水般温柔，懂得爱还能被爱珍贵似露珠，你于是光心处化身成一串泪抚我脸孔，灵魂在颤动，湖水般充满我，似急流冲冲过，你的余温已记在心。 这首作品当中包含了两个你，两个你对 Robin 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家人，就是他妈咪和他的女儿。 是你让我又看到故事，想进入镜子中回望更清晰，能和你每一天分享现实，浓浓淡淡轻轻重重也细味，让爱像涟漪般泛起。我于是光心处会分情感，不感到陌生， 你就会见到更加 visualize 到这个 concept， 就是以这个树代表着家，亦都家亦都即是这棵树。听个 Robin 的时光树， 山与山间了弯弯曲曲，流水过客路过都似一淡晴天雨夜，漫年月酸漫漫，世间你变幻一转眼，他与他 随春风轻飘水，来或去，留或退，无什么错对，何必怪罪？ 新派台作品。 他与他细说彼此牵挂，还想再看树荫里的飞鸽。 叫做树木，不过个木咧就即系眼睛睇嘢嗰个木。喺呢首歌当中，个棵树就饰演一个城市观察者，观察住一啲唔同嘅故事。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断连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想跳，又听到了已证实 佢系张曼莎，有佢嘅派台作品。 不用再立立 I'll just be yours。 希望加入一啲怀旧声音落去嘅歌，叫做《刹那的》。要讲到港式嘅怀旧爱情咧，就要听呢首，连埋 MV 听。 Every day, every day， 其实都想找你，无奈我能力细，没太多彩蛋给你。成大爱就要分，如明星的配备，有四对人陪你，轮流厚待你。若你去撇请约他，若要买衫呼唤我，何来情敌？平日有一起唱 K， 我正式通知你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礼拜几？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又小心 serve 你 Thursday， 留翻俾小四。谁也配合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Every day, every day， 放烟花都不美。情愿约迟落晚，状态最好先给你。你在某天前来点灯，我就献尽技能陪你床头唱大戏。若你去签请叫他，若要按摩请与我，常存期待轮候也快乐无比，让我再复一次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礼拜几，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又小心 serve 你 Thursday， 留返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也配独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情人如何维持远离，让路找高手待自己，这份爱最重要入围，有位置就够，我没理排第几。你 Friday， 谁想轻抚你 Saturday， 澄清总经理要是你未够皮，找几个人平日去加班爱你，分头走起 Sunday， 见公证登记 Waiting for my day， 谁又配独占你各种细一的你，谁一生要一点你， 送一九三你， 能口亦值得的你， 由屋企处理， 爱着你但我没有自肥， 为你起执手尾， 连这些我都给你。 跟住个 MV 可以话系年龄暴露系列，佢哋 Era 有新派台作品叫做《爱情值日生》，先睇一节新闻报道。 要求所有平民不要穿制服或者战术服装，例如是迷彩服外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目前没有听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高四至五度。预测天晴，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朝早清凉，

咁而家点啊？ 好啦，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就系全城点歌大行动啦。 冇错，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呢一个点俾提早放暑假嘅同学仔。 今日见到大家好积极嘅留言啊，同埋都有一啲真系受影响嘅中午学生啊，都系嘅呢啲尴尬嘅，因为你有啲真系考公开试啊，你嗰啲准备或者你今年真系考 DSE 嘅话，我谂都会不断地要睇住个时势做人啦、 啊。是啊，即变相你可能有啲嘅专注力要花咗喺其他嘅地方，未必可以全副心机温书咯，即可能要睇住啊点样啲上堂点样安排呢，啲考试点样安排呢咁样咯。 我觉得最惨系咩啊，冇得去自修室温书啊。 是啊，好紧要啊呢样嘢。 可以喺屋企温。 对于当年我哋呢啲好鍾意读书嘅同学仔嚟讲，系真系去自修室温书呢， 是 真系好紧要嘅事情嚟㗎。 真系鍾意温书咩？ 是真系我嗰陣时真系日日都去。 我都系啊，不过鍾意识朋友多啲。去自修室。 我唔评论啦，你呢啲我唔评论啦。咪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即系可能我哋已经离开咗校园好耐啦，即系到底提早放暑假对我哋好似好远咁样啊。但系我諗落呢其实都有影响㗎。就 是 因为每年暑假嘅时候呢，我返工呢系少好多人搭车 㗎。咁冇㗎，你而家变咗阿波唔系你而家要 work from home 都體驗唔到呢、這個， 係啦咁樣樣，咁所以以前就會好 enjoy 啊，暑假可以唔使塞好耐車，同埋唔使逼車嗰種嘅感覺。咁但係而家睇到呢一個畫面，即係清靜咗好多，哎呀，好似個心有啲唔知點咁樣樣。 所以今日啊，我哋開放點唱，大家可以到我哋社交平台留言，無論你係受影響嘅學生啦、家長啦，或者你其他身份啦，但係你對呢件事啊，都有啲感覺啊。或者有歌諗起想點嘅話咧，都可以留言嘅。我哋一間先啦，就會播我哋兩個寫信啦，跟住亦都會播大家點唱，亦都會讀一啲嘅。咁呢個時候聽下你嗰個先好嘛？ 好啊， 你啊， 知提早放暑假嘅學生，你好啊！深信大家一定好期待暑假嘅來臨啦。可以放假同朋友去玩啦，去主题公园，同屋企人去旅行，疯狂打保龄同埋溜冰，一次过睇晒想睇嘅暑假档电影。再健康啲呢，就去行山、游水、camping、BBQ。总之暑假对我嘅意义就係阳光、海滩、玩到尽头。係嘅，我承认呢啲完全係我学生时期对暑假嘅幻想。对于而家的同学仔来讲，到底暑假的意义是什么呢？虽然今年的暑假提早到三月就放我想可能叫春假会比较适合啦，但是比起以前对长假期的幻想，似乎这几年同学仔都应该对暑假失去了期待。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没得同朋友去玩。暑假呢两隻字可能已经变成咗又长又闷又难挨嘅日子啦。对于一个早到嘅暑假，我諗大家最能够做嘅都係留喺屋企避寒同埋避疫。明，我梗係明你哋嘅无奈啦，可能会有啲同学仔担心上少几个月堂又冇得出去补习喎，点样跟得上学业啊。不过正所谓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嘛，虽然好少会形容暑假是一个考验，不过呢场考验唔单止你哋要面对，亦都系同时好多人要面对嘅。呢啲嘅空白时间正好可以俾大家静落嚟思考一下，好似牛顿咁啊，当初佢都未必諗到坐喺度思考都可以导致到佢有万有引力嘅发现㗎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市人太忙碌的关系啦，所以没什么足够的时间和心思给我们去发现新的事物。而这个早到的暑假可能正正就是一个机会给我们思考和审视自己的人生。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伊人陈卓妍的《留一天与你喘息》给你。是时候给自己停低脚步，多出来的时间可能可以成就更大的事，又或者重新为自己插插电呢。 从来冇幻想过暑假可以着长袖嘅奔驰上。 无数次读过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躺，栖身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日没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曾试图过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无数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消息，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里安躺，栖身只想一起躺进暖光，荡进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忘记旧年华，一直对望，是我只想找到这线曙光，愿你都想耐看。 好啊，你又拣咗呢一首啊，应该满足咗唔少嘅听众。头先睇我哋个 post 度点歌嘅选择， 冇错。是好多嘅 fans 都有点呢首，咁亦都係非常之适合啊，我觉得。 係就係伊人嘅派台歌啊。咁啊呢个。 冇错，就係留一天与你喘息啦。 好啦，咁啊真係心有灵犀啊。咁啊都多人点呢首哇，咁啊跟住我就睇下我又讲啲。 有冇啲压力咁啊，我点中咗大家嘅心声。 冇啊，咁就好啦。即係你心有灵犀啊，咁你係啦。跟住就轮到我啦，又睇下我有咩睇法啦。我咧系有一啲建议咧，俾咁多位嘅学生哥，呢个暑假可以点样用嘅？嚟听下啦。 提早放暑假嘅学生，你哋好啊！系咪未试过有一个咁冻嘅暑假呢？我都未听过啊！ 啲人仲话全球暖化，梗系未听过你哋放暑假嗰阵得十几度啦。我谂今年嘅暑假除咗温度唔同之外，最大嘅影响就系你哋冇得出门啦。以前暑假都有机会上下啲兴趣班，做下运动啊，画下画咁样。不过依家疫情咁嘅状况啊，呢个暑假睇怕你哋都系要留喺屋企噶啦。如果你未谂到有咩好做嘅话，我有个谂法。如果你系学生，又听紧我哋骚动音乐。我假设啦，亦都相信你都算中意音乐嘅，所以我提议你喺暑假可以做一样嘢，就系、是、做音乐啦。话说近排有个朋友咧，叫我不如试下哼啲 melody， 然之后揾下好兄弟阿摄咧写下啲歌词咁，跟住俾佢做编曲同埋后期啦。咁我当初听到梗系觉得哇好难、啊，边又得啊？咁跟住有一晚咧，冲凉嘅时候就谂住，怀念都系啦。不如试下哼啲旋律出嚟啦！啊，又真系俾我哼到啲音、啊，咁我冲完凉就攞个 app 咧录起佢，咁啊 send 俾阿摄啦。咁但系当我听翻咧，都觉得好似好零碎咁啊。然后忽发奇想，就开咗一个电脑里边有嘅免费 app 叫 GarageBand， 咁啊试下弹啲音出嚟，咁啊试下做个底啦。唔开咧，啊犹自可、啊，一开我就翻唔到转头啦。因为里面呢有好多嗰啲乐器声啊，嗰啲 sample， 咁我逐个揿嚟听啦，揿下揿下，听下听下，就觉得好过瘾啦。慢慢我都唔记得本身其实係要开嚟呢弹自己哼嘅曲嘅，就变咗喺度好似打机咁样玩緊一个 software 啊。成日话万事起头难，我觉得难嗰个位呢好多都系嗰个心理关口嘅啫。其实你突破到开始真系去做咧，个难咧就冇你想象中咁严重噶啦。其实咧，我玩咗几个钟啊，个概念真系好似打机咁噶。你玩咗啲素材，然后就砌装备咁咯。咁一啲好入门嘅素材啊，嗰啲声咧，其实呢啲免费 app 咧已经有齐噶啦。我谂啊，都够你玩成个暑假噶啦。如果你好快上到手，想再进阶啲嘅话咧，你仲可以上网搵啲教学片睇下人哋点整添。特别咧，你中意嗰啲 beat 嘢嘅话咧，我推荐你可以试下 search JNY beats 啊，佢都喺啲平台嗰度有啲免费教学片咧，可以俾你了解一下究竟整呢类嘅音乐咧系一件点嘅事。话唔定咧过咗个暑假，你都可以整到个 demo 出嚟噶。你问整完之后可以点？冇噶。当自己开心下，又学多样嘢咁咯。咁当然啦，我都唔介意你整完之后 send 嚟俾我听下嘅。希望呢个提议帮到你哋啦。业余作曲新手都称唔上嘅波盛上。 通外上 試下上網揾佢嗰啲片咧，即係睇下點樣整別咁樣，有啲好基本入門咧，我見到佢有啲免費片睇嘅，之前喺啲平台嗰度講過。咁啊，聽過呢一首有 JM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謙嘅《靈魂出竅》練習曲嘅。 OK， 跟住落嚟我哋睇睇大家嘅點唱啦。咁啊，今日點唱內容好多咧，都頭先已經播咗，就係呢一首嘅 Ian 嘅《留一天與你喘息》。因为他们都说啦，即是在现在这个这么大压力的环境底下呢，即是深信很多的同学仔也好，家长也好，都要留一天呢跟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亲人呢去喘息一下的。 很厉害啊 ,Hello's 们是跟队型啊他们。 系 好犀利啊！ 但系又好似点得好重、 啊，好重啊！又真系因为你都谂起啊嘛。咁但系我哋今日咧拣咗呢一首，真系有人拣嘅，非常之好啊！ 嗯， 听下啲海浪声。佢话咧回应下大家，身为受影响嘅中五学生咧，平时由七月暑假开始就要操卷噶啦。但系佢话而家三月暑假，即系而家就要开始啦。佢本身咧，我都估我有机会系 hello 死嘅，因为佢都话真系冇咩机会 hashtag 留一天与你喘息嘅。但后屘佢就话，既然冇人点啊，梗系要拣全新暑假啦喂。都估唔到，原来有唔少学生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啊！嚟紧可能你放暑假得闲冇嘢做，咪听下苏动音乐咯。听过有啊，容祖儿嘅全新暑假，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01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疫情以来的新高，大部分是本地个案。另外，昨日呈报个案达21979宗。医管局说，目前一个5岁女童情况危殆，亦都有400至500个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留院，已经超出医管局可以接收的数目。又说对目前可能仍然有小童在社区等候入院表示抱歉，正研究增加地方接收受感染的小童。政府说，明日凌晨零时起，上水屠房将暂停提供屠宰牲口，包括猪、牛、羊的服务。政府会采取适当行动，以维持本地肉类供应稳定。当局说，昨日由内地进口本港的鲜活食品供应大致稳定。内地进口本港的冰鲜家禽和冰鲜猪肉整体货量维持在平日全港供应量近70%左右。至于昨日内地供港蔬菜供应量是大约2100公吨，是去年平均每日供应量90%，其中经由渔护署和蔬菜统营署各批发市场推出的大约是700公吨，整体蔬菜批发价维持稳定。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第二日，俄军推进至首都基辅外围，已经控制基辅附近的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基辅附近凌晨开始传出多下爆炸声，持续至当地朝早。有报道说，基辅遭受导弹攻击之后，市内响起防空警报，政府要求市内民众前往避难场所。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和有薄雾。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虹桥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咧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珠海学院，同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排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了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提一提大家啦，因为船舶的机械故障，呼吁小轮由屯门开去大澳的航线是暂时取消的。另外在油麻地庙街，因为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和文明里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小明好耐冇见啦，中学毕业之后我哋就冇见过啦，你最近点啊？ 我几好啊，听啲同学讲你自己开咗间餐厅。 托赖啦。餐厅而家有疫苗通行证同安心出行，大家就更加安心啦。根据最新规定，喺进入政府规定嘅处所之前，一定要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安心出行场所嘅二维码。而家新嘅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仲会自动展示电子针卡或者豁免证明书二维码。电子针卡或者豁免证明书系蓝色嘅二维码。如果仲未喺程式里面储存相关嘅二维码，页面就会以红色嚟标示。 打齐针，打好呢场仗。 一朝早起身就发现瞓礼镜，扯住扯住好辛苦啊！ 睡眠嘅时候姿势唔正確，又或者系枕头过度软硬高低，都有机会导致噶。今个星期甜睡 B B 瞓冧啲，话你知成因，同埋只医教你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啦。 逢星期五晚上9:30-10:00，主持阿 O 林燕玲， 港台电视31，甜睡 B B 瞓冧啲。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00到晚上12:00，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Lê Đô,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啊，今日同大家听下一啲又系本地 producer 制作嘅作品。2022年而家嚟到2月25日，都已经就快两个月啦。呢两个月之间有好多唔同 producer 制作，今日就精选咗呢两个月里面出现嘅，都系由本地 producer 制作嘅电子音乐。一首听紧咧，嚟自本地嘅二人电子组合，佢哋叫做 Circle， 串法系 XERCLE， 有佢哋最新推出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Catastrophe， 即系大灾难咁解。 过喺上年咧，佢哋有出过自己作品 briefing 啦，亦都有为陈伟璇两首作品做过 remix 嘅。而更加犀利系嘅，之前佢哋为 Anna Yvette 嘅一首叫 Waves 嘅歌做过 remix 咧，呢一首 remix 歌就被 Alan Walker 加入佢嘅 playlist 当中添。呢首系 Circle 嘅 Catastrophe 啦，佢点样去可能去描述呢首歌，可以按翻佢哋自己 post 出嚟，会形容为一首 mid tempo 嘅作品。个感觉好似有啲电影咧都会出现呢一类嘅音乐嘅，例如会谂起可能 Matrix 啦，又或者可能比较偏近一啲啦，有一种音乐类型啲人形容为叫 Cyberpunk 嘅。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啦，咁呢首作品之前早几个星期嘅 mix 咧都有播过俾大家听，叫做 Midasa。嚟自两位本地嘅音乐人去合力制作，包括有 Linkin 啦，同埋呢个 Rex C 嘅。而问到佢哋呢首歌点样形容个类别，佢哋都话系嗰啲 mid tempo 啲咯，即系近 Cyberpunk 嘅作品嘅。一然两首，大家可以 feel 下个 vibe 啦。 有啲人會叫呢種音樂叫 cyberpunk， 你可能會聯想到真係有啲遊戲啊，或者有一啲嘅電影等等咧，都要用到呢個字，的確佢哋係有關聯嘅。可以話一種融合咗一啲叫做高科技嘅感覺喺裏邊。首嚟自都系本地电子音乐人叫 Cyrus Gold 嘅，又推出咗唔够一星期一位 Iluna 嘅作品，歌名叫做 Running， 做嘅 remix 佢系 Cyrus Gold。接下来这位朋友叫做 Titan Chaos， 即是巨人之乱。 佢一月就推出咗一张 EP 叫做 Astro Pantheon Collection， 亦即系星际神殿嘅 collection。咁呢张佢一月推出嘅 EP 里面有三首作品，揀选咗其中一首叫 Astro 出嚟嘅。如果你喜欢一啲 BPM 快啲嘅作品呢，咁呢张 EP 应该都几啱你嘅。但听住佢呢张 EP 里面嘅歌呢，虽然个 BPM 好快啦，但其实当你 build up 到一个 drop 嘅时候呢，佢又会放返慢一啲落嚟。另外首歌听落去就唔会一味系咁冲，都会有一啲变化嘅。听紧呢首系 Titan Chaos 嘅 Astro。作品咧系嚟自 BSY， 即系闭笑啊。而女声 featuring 嘅咧就系 Avell 赵展鸿嘅。等你听啱啱呢首叫 BTC Style 咧， 是有惊喜的。他做 produce 的呢就 Dr. X， 即是以前叫 RX 的朋友。呢首由两位朋友，包括 Aso 啦同埋 Rexy 合作嘅，新推出嘅作品叫做 Adrift。咁佢哋呢一首作品咧，佢自己都形容系属于 Color Base 嘅呢一类嘅作品，亦都即系早两个星期，2月11号嗰集啊，你有兴趣嘅话可以听翻，嗰时都做咗个 Color Base 嘅 mix 嘅。最后同你听紧呢一首嚟自 Aso 同埋 Rexy 嘅 Adrift。今日拣嚟嗰啲全部都系本地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咧，喺2022年12月所制作嘅作品。希望之后定期可以即系都做呢啲咁嘅系列啦。暂时啊，都系用翻呢个名嚟形容呢一个系列，叫做香港制造啊。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